好，第四節回来了。哇，原来刚才呢我们即是以为啊 ,Kidman 呢真的有个谋，以为正呢做导演是吧，你出埠你说仲要有些啊有些同胞一起去拍，即是门都拍烂，点知原来 不是。可能是我冇啫。 是啦。 是啦。 即是有得睇冇得食。 可能是我 蛋家 差啲囉。 蛋家鸡见水啲。 我唔知道啊，即係因为但係事实上呢一行真係好多是是非非嘅嘢，你 实有潜伏气质嘅， 即系有真有假咯。咁就算件事明明系假嘅，都可以传到好真。 嗯， 咁冇嘅，永远冇一个真嘅答案啦。即系我发觉一句说话好形容呢一圈嘅， 嗯， 真相背后的真相，大家系唔会知嘅。 嗯、 可能 N 年后就会知咧，即系好似有位 N 年后你都未必。confirm 到佢系真定假噶嘛？ 系 咪当我都话食花生啦？ 系啊，真系 香港人最中意啦，大大包马里望摆喺度食花生。 唔系啊，香港嗰啲系你唔系都作到你系啊？ 啊系噶系噶， 好有幻想空间噶，令到你好有 睇小说 系啊， 即系我啫嘛，又俾我屈又屈我食 fans 乜都得噶，佢哋 唔系真嘅咩？ 啊、 你又想食花生 ？No，I really want， 不过唔系咧。我成日都讲啊，我系我就我唔会喺度食喺度屙嘅，不过你引诱我就唔会抗拒，梗系冇啦，食 fans。不过其实咧，我哋要讲翻啲真嘢先讲。其实捞电影又好，捞电视又好，如果你搞得太多呢啲咁嘅图式嘢咧，你真系冇得捞嘅。所以好多人咧、如果你真系要喺呢行发展，即系嗱，我哋唔系讲笑啊，讲真嘅、即系大家梗系想听，哇，唔系啊，阿 Kidman 原来出埠啊，哇，真系亏晒咁翻嚟，搵只轮椅先落到机啊！会啊，呢啲就做到死啊，会 做到亏就会咯。 系啦，即系其实做呢行咧，你真系要唔系点样你要洁身自爱咧，就系未红之前嘅。你如果你系红咗啦，好多人赏识你啦，咁你。即系有钱又可以任性啦， 系啦，有钱任性咯。 冇钱就要有个性咁样，要扮有个性，其实冇钱去嘛。我唔去嗰啲地方嘅，我系咩嚟？成日 扮清高啦。 冇钱嘅时候要有个性，我唔去噶，我唔会去你哋啲地方，成日就冇钱。 所以我都依家都仲扮紧。 到你有钱嗰阵任性，我 应该冇乜机会。 系啦，有钱我吹啊，我中意去啊，系咪先？系啊，其实真系嘅，即系系。好，其实好忌呢样嘢咯。 或者咁讲啦，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做好多人觉得做呢行系好搵到钱， 嗯， 或者好多人觉得系，你都做导演，你应该搵唔少啦，或者咁样样。咁我想讲其实，大家如果你只是抱住一个搵钱而入呢一行嘅心态咧，咁、其实就 转行都得， 唔可以讲转行，不过你可以有好多嘅搵老细嘅机会嘅，你可以去搵老细。 导演最惨咧，嗱，你嗰啲都好啲。做拍戏嘅导演咧就最紧要揾到老细。 系啦，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呢一行嘅人系真系入嚟系揾老细嘅啫，即系或者佢系纯粹系揾到钱然后袋落袋嘅啫。咁我喺我角度嚟睇，我就会觉得冇嘅，大家都系揾为生存、为揾食嘅啫。咁你有本事揾到系你嘅叻仔咁样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可能喂好多人入行之前你就已经或者想入行嘅时候我就觉得但系我一定要搵钱或者系我一定要搵艺术或者表扬嘅，即系我成日觉得一样嘢就系千祈唔好将你本身谂住嗰样嘢放到好大先 系啦， 因为有啲人入行嗰就真系谂住啊我为艺术牺牲或者咩成，但系其实你只是抱住呢样嘢去入行，但系你 realize 唔到其实呢行嘅现实系点啊嘛，咁、你就会好容易自己打击自己啦，或者系俾个环境去打击你。真系落翻地少少先嘅，即系真系好多嘢要呢行系一个。你可以话梦工场，但系同时间其实亦都系一个行业。咁 要默默耕耘咯，呢行系。 同埋你要实在啲，你知道 你知道你唔 条路点行 啊？你唔系净系抱住话，喂，我自己有一个理想，我要为创作而牺牲或者什么嘅啫。系见到个导演咁样样拍嘢，或者见到其他写稿咁样样写，哎，你啲垃圾嚟咁，即有好多呢啲人系咁。你去批判人哋咁，但系你批判人哋之前，你有冇谂过你自己？其实有几多料先，系啦，即系你有几多嘅能力先，你净系话俾我听，你空有理想系冇用嘅，系啊，但你亦都话，喂，我净系谂住搵钱嘅，亦都冇用嘅，咁你净系搵钱嘅，不如去我哋话斋去做制片啦，咁样你制片更搵得攞钱啦，或者系喂，甚或乎你唔好入呢行啦，不如去做投资啦，系啊，你投资咪更加多钱，第时你投资翻套戏添，咁样样，唔奇噶，咁但系。唔好冇咗个balance， 你可以好有大好有理想嘅出品人都系你就得啦。你顶钱出去拍咪得咯，系嘛？ 即系有阵时好多呢，即系尤其是呢家唔系话特登真系睇少啲年轻人，即系我都大噶啦，好大噶啦。咁但系有阵时有啲年轻人系真系佢。我试过遇着一啲人去 interview 啫，即系我个 interview 咁样，系见工咁样样啦，咁样样，哎，你谂住做啲咩噶？你或者你之前做啲咩噶？冇，我之前做灯光啊，咁啊，咁你做紧灯光，你系想做导演嘅？哦，系啊，系啊，咁你有冇导演过啲咩啊？冇，系啦，咁唔紧要，咁我咁你啊！如果我哋导演请唔到你，不过其他 freelance 你有冇兴趣啊？咁样佢就话自己做助手嘅打灯，我知唔知？咁跟住佢话除咗灯光师同摄影师我就会做啦，其他嗰啲我唔做噶啦。 咁劲， 即系规划咗佢自己个框框就做咗啲嘢咯。 佢系咪真系识嘅先？俾个 meter 佢又唔识度光。 我哋未测到呢啲位置，但系咧，即系佢个 profile 就话自己参与嗰啲live show 嘅灯光，或者系可能啲 MV 嘅打灯嗰啲咁样样。咁 嗰啲好简单嘅啫。 唔系，咁其实你纯粹话俾我听一份履历上面嘅嘢咧，咁我系睇唔到一啲实质嘅嘢嘅。咁但系如果你一开波已经话，喂，话除咗摄影师同灯光师，我唔做其他 VR 师噶啦，咁样样。哇，咁我真系好难请你嘅。 系啊， 咪有时嗰啲依家有啲求职嗰啲咧，佢又讲到自己咁劲嘅咧，即系我呢啲通常会整蛊佢，拎个 spectra 就系、是、我哋呢度计开 full candle 嘅，唔中意计光圈嘅，即系企喺度。 或者系有一啲即系有一啲佢做佢嚟，佢譬如可能佢做入行，咁我会我譬如有啲新嘅 PA 入行，咁譬如有阵时我都会问佢，我话啊你。你为咩入行啊？或者系可能，即系我唔可以，我唔敢讲我自己当初入行好有理想或者咩成。我当初都系只不过系意识到我自己除咗镜头嘅嘢有关嘅嘢之外，我就唔识做其他嘢噶啦。因为我试过做 sales， 我试过做飲食。保险我都做过啦，咁但系我都发觉我只系啱做同镜头有关嘅嘢啫，同影像有关嘅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应该离唔到行噶啦。咁但系即系我会问其他，譬如可能喂年青人，你哋点噶？你有冇啲谂法噶？冇谂法嘅，或者系我谂住我做住先啦，咁样样。咁你纯粹只系做住先。冇谂法，或者系哦，咁有份工咪打住先。咁系时下系咁，但系你可唔可以喺入边揾一啲乐趣，令自己留得低咧？即系如果你话你冇嘅，我冇嘢令得我留得低噶啦，因为做我哋呢行你都知啦。有阵时系真系靠一啲嘢去支撑住你继续做落去嘅啫。即系你话揾钱系揾，系唔系好揾？ 你可能成个月都一个 job 冇噶。 系啦， 你可能系做到死噶嘛，冇得停噶。 即系 好天揾埋落雨柴嗰啲。 即系无论喺呢一行入边嘅任何岗位，包括幕前幕后，即系 model 又好，或者系可能做你做幕后都好，其实只系靠一啲嘅信念去支撑住自己。包括可能你系谂住我想红，我想红都系一个道理嚟嘅。系啦，但系你系靠呢啲梦想去支持，所谓嘅梦想去支持住自己。咁如果你冇嘅时候，或者我完全系冇 concept 入行嘅，咁真系好快，不如你走啦。 系好多行啦，不如如果你真系入一行嘅，我又想问一下嗰啲人，你系除咗呢一样可以生存嘅啫， 你做行行都唔得噶啦。 系啊， 咁你又转咩咧？咁你而家要谂办法喺呢行度生存噶， 系啊， 系咪先？ 系啊， 即系啲僆仔咁样又作到大晒，又话做嗰班做嗰班，蔡文姐佢又唔识噶咯，最攞命系嗰啲。 会噶， 即系其实你见工你冇作，你系有就有，冇就冇，即系唔好唔好作。 其实因为到依家。即系就算到我依家，可能我成日都会觉得我自己好多嘢唔够，我亦都俾有阵时有呢一啲同辈嘅，大家都系做紧呢行嘅朋友，即系佢比我行得好前。其实我哋会即系互相欣赏嘅，即系我会觉得啊，咁你做得好好，或者条路做得好好，或者我自己我都有一啲嘢要继续进步，即系我哋会自己吸收一啲嘢。咁但系。即係好多新入行又好，或者係可能做咗好耐嘅人都好，即係其實佢係你係得咁多噶啦，佢個生活就係淨係得咁多咯。係啊，即係佢唔會諗住再去 improve 自己多啲嘢嘅時候，咁呢行就只係會得越嚟越窄咯。 咪最慘，咪最慘而家咧，你要中港融合咧就超大鑊。喂，即系冇可能咧，你拍一样嘢出嚟，两边啲人都中意睇嘅。 嗱，其实我成日觉得合拍片咧， 系 真系搵钱嘅啫。 系啊， 即系呢个大趋势冇办法，因为咁即系呢个系真系源头啦。即系我哋上面先至有水源啦。咁但系香港其实真系做古仔又好，或者真系做。落手落脚做嘅人越嚟越少， 系啊， 系啊，即系肯做嘅人越嚟越少，即系佢哋会 新人加入系越嚟越少， 搵唔到钱 啊嘛，好简单啫嘛，即系佢试过有人同我讲啊，喂，我爸妈话我入做呢行都搵冇前途或者咩，学咁样冇前途咧，搵唔到钱，咁你纯粹真系只有搵钱，喂，不如去做投资啦， 系咯， 系， 咁但系因为。正正因为好多人唔入行，或者可能好多人会觉得冇前途，咁跟住你所谓嘅香港片嘅空间咪越嚟越少咯。 系咯， 咁你投资者亦都唔会话再去愿意去使钱，因为同时间亦都真系冇乜人去睇戏嘅。系啦， 即系票价又贵咧。 系啦，其实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咯，即系越嚟越咁系。失望嘅，即系会系 变咗。喂，以前边有咁多微电影嘅？ 微电影就因为预算低，但又想做电影出嚟嘅一个衍生物啫，系啦。 其实微电影呢条出路好唔好咧？ 我觉得如果个故事创作上面个空间系大嘅，系如果你话微电影或者可能网络电影，咁但系有阵时就系碍于嗰个投资额度或者系细，即系 回报又少咧。 回报系有机会少嘅，你其实好大风险噶。 系啊， 即系你以为拍咗套好嘅作品，但系原来个 kick rate 好低咁样样。咁但系即系嗰样嘢系。可以滿足到，譬如可能真係去有一啲古仔想話俾人聽啊，或者可能係想表達一啲事，或者甚至乎可能捧衰，即係負面啲睇就係我想捧一個人咁樣樣，咁我都可以有一個微電影去捧一個人啊嘛， 係咯， 即係會有呢啲嘅，咁所以就對我嚟講，我覺得我支持嘅， 係唔係啊？我成日想將我啲廣播劇變到做微電影， 可以㗎，點解唔？ 唔係寫劇本係易過寫廣播劇啊，因為你寫廣播劇咧，你要交代埋個場景， 係 好鬼煩嘅，即係譬如。嗱，嗰个人嗱，依家嗰人转身就又望住我，咁你要写埋嗰个旁白。 系啊， 哦，系咩？我觉得写剧本难、啊。 唔系写剧本唔使写嗰啲多余嘢噶嘛。 我唔系啊，我依家我其实一路都想动笔，但我俾我动冇动笔，结果系我个 friend 都猛到闹翻我转头，但系我真系想嘅，但系冇时间。佢真系揾食啊嘛， 佢想写个咩剧本啊？ 唔系佢想写啊，系佢想我写啊。 写个咩剧本啊？ 我想自己讲个故仔。其实 喜爱夜婆啲啊， 唔系唔使剧本，一去就拍， 一去就拍。 其实我一路都好想写啲比较人性、人性嘅刻画面多啲嘅， 系咯，即系我哋讲过嘅题材啦，我曾经何时讲过嘅题材啦， 系啦，即系嗰类型咯。咁但系 冇办法，呢行有阵时就系咁，你要揾食嘅时候咧，你就真系冇时间嘅。 系啊，即系好似我咁样啫嘛，我要揾食，但我又想做另外一样嘢嘅时候，其实系冇两全其美嘅。你一定要揾翻啊边一样嘢重要啲咧，咁你就要做嗰样嘢先咯。 系啦，即系会系咁咯。 除非你当你依家做紧嗰样系事业咯。 系啦， 唔系你就要揾职业嚟支撑你噶啦。 冇办法，我都话香港人系为咩？即系为生存啫嘛，你估就系为生活咩？ 系啦，即系呢句我绝对认同嘅，即系真系你只系为咗生存嘅， 生存嘅就 系系啦， 即系其实由呢样差唔多，我哋节目都差唔多啦。其实就其实导演都唔系易嘅，依家 你要 multitask 咯， 系咯， 又要识 multitask 嗱。譬如你做电影嘅导演咧，又识得揾老细，你点样你写个剧本，你几好都冇嘅。你把口够滑，氹到人哋俾钱你拍， 系 啊，一系咧就啊同人哋合资， 系啦，一系你本身好有钱， 嗱，一系你好有钱， 系啦， 好有钱收视你都冇问题嘅， 好有钱就做监制算啦，唔使落场度嘅。 可能到时你啊好呢味咧，系咪先？ 好有钱我就唔做导演啦，好有钱我直接做 casting 算啦，帮我叫齐佢哋 啊啲女 呢个 OK。嗯，那个都不错。 一阵一个入房，一阵一个同我入房系嘛？ 我哋呢套戏都比较多床上戏嘅， 系 ，我又不知道你得唔得，不如我哋入去试个镜。 系啦， 哦， 系啦，仙人又系咁样嘅，其实 你真系有做导演嘅潜质啦。 我净系有兴趣做 casting 嘅啫。 OK， 同埋试戏嗰 part。 系啦，咁啊，多谢阿 Kevin Sir 啦， 多谢晒，多谢邀请。 但系我睇下我将个广播剧改咗个剧本，你睇下会拍唔拍到嘅先。 可以试下嘅。 我其实有几个好想佢哋拍出嚟嘅， 系嘛？ 但系我系倒叙嘅， 系嘛？我做女主角。 女主角，大家研究一下啦。 一个风韵犹存嘅嗰啲， 佢都好风韵， 唔系 佢，所以风韵犹佢死得好惨喎。 轰烈地死都是一个谜嚟。 唔系佢死得好，佢系死得即系个死相唔系咁好。 我曾经何时咧有个 N 年前嘅 casting 咧，就系要扮死尸。 扮死尸 好彩唔系肢解嗰啲啫。 唔系啊，要扮嗱系我 Ferry， 我知系边套戏嚟嘅。 系 啊，跟住之后咧，我哋 casting 咧就要咁样躝喺个门口度咧，出嚟真系要趴喺度躝喺个门口度。 呢个鬼片嚟噶嘛？ 唔系啊， 躝 我富城嗰套嚟噶。 唔系啊，死样都要死得好睇噶，唔系咁，即系死样都要死得似，乜仲要闭气喎，大佬唔系个镜头连到你，你都仲透紧气嘅， 系啊，要扮 系啊， 就死临死，跟住仲要啪， 做一个死人都唔易噶，试下个镜头对住你分几钟，你唔透气， 啲闭气功叻啲咯， 系啊，喂，睇下我哋有冇机会嘅， 好啊， 系啦，合作下啦， 好啊，好啊， 今日真系多谢阿，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你邀请， 睇下我哋第二个节目月第一。过咗呢13集，睇下你有冇第二个话题。嗰阵时唔讲佢嗰个行业咧，佢可能会放啲， 嗯， 即系仲捞紧，你大家又明白有啲系真唔讲得嘅， 唔系啊，冇 讲爆啲嘅题材，讲下， 冇错，好正经啊呢个， 好，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 好啦，拜拜。